乔家先是摇了摇头，下意识地否认郭林相信暴风说辞的这个可能。但是随着郭林的沉默，他内心坚信的东西也开始动摇。他挤着眉头，嘴巴哆嗦了半天，拼命地想要说点什么来解释。但是可惜到最后，他一个音都发不出来。他觉得郭林是不相信的，最起码在郭林心中，他乔家不该是那样的人。但是白天时，郭林举起的枪，冰冷的眼神，包括现在的表情，都似乎在提醒他，有些事本来就是他想当然了。乔家爬了爬自己的头发，用多余的动作掩饰自己情绪上的狼狈，他喃喃自语地给了自己一个答案。 你信了？ 郭林依旧沉默，乔家却自嘲地笑了。他们之间怎么就搞成这种鬼样子了？ 如果可以选，当初我真的不该走那条路。 乔家看着郭林， 遇不到你，就不会答应做你的线人。我曾经说过，宁愿死也不想坐牢，但坐牢跟你相识比起来，我真的宁愿去坐牢。 乔家转过身，手不自觉地抓着墙壁，指尖磨着墙壁时那种钻心的疼痛，都不及他心口那一阵阵发紧的窒息来得痛苦。 妈的！ 乔家在心里骂了句脏话。 为什么这么难受？ 而郭林只是在黑暗中静静地看着乔家的背影，从头到尾保持着缄默。只是在心里，郭林还是给了眼前人一句答案。 乔家，有些事本来就回不去了，而未来的那些还需要赤脚搏命的去走。我现在输不起了，你也一样。 乔家想了很久，应该怎么跟黑豹提起杜子平的事儿，但是想来想去都没有最优方案，最后一不做二不休，乔家跟黑豹摊牌了。趁着黑豹喝了点酒，兴致还不错的时候，乔家把黑豹拉进了一个包间。 豹哥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。 大礼？ 黑豹浑身都是酒气，意识也不太清楚。自从暴风上次敲山震虎，黑豹瞬间也就没了气势。暴风这个人太过诡秘难测，想在这个人手下讨到便宜，可能比登天还难。黑豹觉得自己没机会了，所以当他看见乔家神秘兮兮带他进来的包间里站着一个男人的时候，黑豹的反应是转头推了乔家一把。 你妈搞个男人给我也算大礼，我对这些没兴趣。 乔家这是推己及人呢，自己好这口，以为全天下都是他这款。然而乔家只是笑着指了下杜子平。 豹哥，你好好看看，认不认识他？ 如今的杜子平已经跟之前完全不同了，他剃了个平头，戴着一副眼镜，穿着一套非常合体的西装，不仅斯文帅气，浑身那股精英范儿，看着完全是个海外刚回来的海归。这与他第一次出现在黑豹和暴风面前的样子大相径庭，所以即便是在乔家的提醒之下，黑豹又凑近杜子平看了好久，也没认出来他到底是谁。就在黑豹快要不耐烦的时候，乔家笑着揭开谜底。 他就是我给你找的厨师。 你又弄了一个？ 黑豹很错愕，乔家竟然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又找了一个厨师进城。乔家给黑豹递了根烟点上，然后凑近到黑豹的耳边。 豹哥，这就是上次那个。 这话一说，黑豹原本还照着醉意的眼睛瞬间清醒了不少。他现在又仔细看着杜子平，然后有点不可思议地摇着头。 他是上次那个人？ 我早就料到暴风会派人盯着我们一举一动，以防万一，我当时给他穿了避弹衣，就这么骗过了他们。豹哥还记得我当时下车处理尸体， 其实就是带着他先去安全的地方守着。 乔家这么一解释，之前他的所有行动就能说得通了。黑豹歪头打量他好几眼，半天才点点头。 啊，乔家，我小看了你了。 当时乔家演得那么真，黑豹几乎是完全相信了，甚至连他要去弃尸的时候都没给黑豹露出任何的端倪。现在是乔家回头来找他说明了情况，要是乔家不说呢？黑豹的眼神让乔家的后脊梁几乎都在冒凉气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这步棋走错了，他其实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，现在这么直接跟黑豹挑明，不过是加深了黑豹对他的猜忌和戒备。一直到这一刻，乔家才开始感觉恐惧，他在这个世界游离了这么多年，从来不会做这么缺心眼的事儿，甚至搁在一年以前他都绝对不会这么干，但是现在他竟然自己将了自己的军。不幸中的大幸，黑豹留着乔家还有用，所以这件事背后黑豹并没有深挖，只是他的眼神再也不如刚才那样的随意，在看着杜子平的时候，习惯性的怀疑之色也逐渐开始加重。 之前听乔家说你是从云南过来的。 杜子平从刚才就一直沉默地站在旁边，乔家和黑豹两个人的神色转变了好几次，他清楚地看在眼里，毕竟杜子平是跟着黄静出来的，跟黑豹这样的人打交道，他的经验也并不比乔家少，所以杜子平并没有立刻回答黑豹的问题，他只是摘下眼镜擦了擦，然后走到旁边坐下，拧开了一瓶酒。 我是来谈生意的，不喜欢聊废话。 生意？ 黑豹也坐在了另一张沙发上。 你刚刚死过一回，现在有什么资格谈生意？ 生意从来都是互惠互利的交换，现在杜子平只要走出去就是死路一条，在这个城市中根本就没有他的立足之地。杜子平看了黑豹一眼。 我看你是搞错了，现在立场比较艰难的应该是你。 这个套路可不在乔家最初和他的设计里，所以杜子平的临场发挥让乔家也很意外，但是他没急着开口，目前的情况得是先观望再说。黑豹皱眉。 你说什么？ 那天发现我的人应该就是暴风吧。你们北边的情况我要是一点都不了解，你觉得我会贸然上来？ 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，一口灌了下去。 你和暴风之间谁更适合合作我就选谁，虽然是他搭的线，可是我从来没说过一定要跟你干。 这下乔家坐不住了，他往前冲了两步。 你这是过河拆桥？ 你的桥本来也搭不稳，我拆不拆结果都是一样，如果我跟你们合作的最后依然是要给暴风打工，我直接找上他不是更快吗？ 杜子平的话说得毫不留情，如果不是乔家很清楚他的底细，几乎就要产生自己是真的被架在台面上的错觉了。一时间屋内所有人的脸色都很难看。黑豹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动怒，但是他的眼底已经开始浮现出杀意。他看了杜子平一眼，神情冷漠。 你说这样的话就不怕自己走不出去？ 这怎么说也是他的地盘，杜子平这个态度也未免太笃定了。而杜子平的反应只是很轻地笑了一下。 我们南边跟你们的做事方法不同，虽然你跟我们没打过交道，但是多少也应该知道，我们折了一个人是要举全家之力复仇的，而且只要沾亲带故的鸡犬不留。你确定真的要跟我们作对？ 那本来就是一个龙蛇混杂的世界，没有这样的觉悟凭什么干这种拎着脑袋的买卖？黑豹还是第一次碰到用这种语气跟自己说话的人，哪怕是暴风也不敢这么赤裸裸的威胁的。可是这话是从杜子平口中说出来的，很奇怪，黑豹竟然完全没了生气的想法，他甚至开始相信杜子平的身份很可能是真的。 乔家在旁边看着杜子平炉火纯青的演技，心里忍不住想，杜子平真的是被警察的身份耽误了，去演戏说不定早就捞着个几个影帝奖杯回家了。所以当黑豹在下一秒说出， 那不如你聊一聊想怎么合作， 这句话的时候，乔家一点都不感到意外，他知道这计划他们已经完成一半了。